每天痛哈了我的开始我的事变，伴随我的还有咖啡可乐和黑眼圈。你们说程序员就是钱都花少没时间。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，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，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 把青春还给你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我们是青年，我们是学生。11月17日，世界学生日，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，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。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，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。11月17日，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，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.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，聆听年轻的声音，释放青春的激情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，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7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，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萨米尔这些天的外出次数增加了不少，隔三差五的开着卡车提着大枪，叫上西凉一起帮忙搜集和狩猎杀人机器，给修理铺补充零件。这种工作常常是在傍晚开始，太阳升起之后结束。回来时车厢内十有八九会载着各种被打烂的机器人零件，很明显夜视镜起了作用。西凉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不少潜伏、伪装和射击的记忆。然而还有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，仲宇也发现了车厢内渐渐稀少的未充气的方囊和那些信号发生装置。 进展得怎么样了？ 一天早晨，当卡车停在修理铺的仓库内时，跳出驾驶室的萨米尔发现仲宇正在门口等自己。 不知道，应该说听天由命。 萨米尔压低嗓音，别传出去。 哼，看来狩猎只是个幌子。 对，在村里放飞充气的方囊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你在很远的地方放飞，绝对不会有杀人机器找上门来。互相理解吧，村里的人都有点自私自利，如果没有村主任，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。此外，我也没有把村子的经纬度写在气球上。你怎么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？ 萨米尔没有回答，抬头看了看天。 现在是东南季风盛行的时候，我的气球只会往北和西北亚地区飘，西南边几乎到不了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即使你的气球能飞过东亚，我也觉得除非有奇迹出现，否则他们还是找不到你。比没有强吧，世界太大，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。就靠那点儿信号发生装置吗？他们又不一定有解频信号的接收器。虽然这种无线电代码结构设定很简单，以 KD 的能力自然很容易做出读取装置。忘记和你说了，每个信号发生器的作用半径是50多公里，我用的长波。 谢谢。 别谢太早，只此一项可不一定能有用。假如他们恰好没有解频装置，即使看到了你的气球，你的气球也可能从他们头顶上飘过去了。 萨米尔转身指了指从机枪台上滑下来的席梁， 我们一起用染料在方囊上写了我的名字，如果他们用肉眼发现了气球，就一定能明白。 仲宇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 看来我只有祝你好运喽。 修理铺的工作照旧由仲宇带头进行，华莲凭着不怕吃苦的劲头学了不少技能，加之年纪小脑子快进步迅速，让仲宇不禁从心底刮目相看。转念一想自己的儿子，就觉得真不争气。工友们与这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慢慢的也能相处融洽，正所谓人见久了听其言观其行，早晚能看透人心的善恶好坏。仲宇敏锐地发现了时常在修理铺角落内如毒箭般射来的目光，他来自一个年轻人，却没有年轻人的那份热情豪爽和慷慨。仲宇不动声色，在每天的生活中照旧该吃吃该喝喝，与众人谈笑谈论本职工作，完全不顾背后的恶毒目光和日渐一日的愤怒。凭此终于已经断定他是一个没有胸怀极度损人利己的小人，这种人即使他做了一些貌似助人的行为，其背后图谋的一定都是更大的个人利益，这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也无法通知村主任。因为嫉妒他的年轻人在这群原住民中混得还不错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句话对让你感到内心舒适的人来说就如同一张废纸。历代的汉奸与特务都是这样方如鱼得水，终于有一天给整个族群造成了巨大的灾难。在他们眼中，只有切切实实握在手心的个人利益，没有道义良心和禁区。这种人又往往是最危险的投机者，当腐败的力量登峰造极时，便跪倒其下转手攻击进步者，而新生力量突飞猛进，将赢得整个群体的认可之际，又忽然变得思想非常进步，转头先觉者旗下，回首就对自己跪拜的东西就是一刀。他们在各种风波中能求得自保，隐秘在时代最阴暗的夹缝中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却暗暗地夺走了许多人的幸福，化为自己赖以生养的心血。修理铺已出现等离子切割刀这种几乎可以猎刃任何物质的工具，这多亏了萨米尔从荒野中带回的那些杀人机器残骸。科技的力量让开荒工作的进展大大超乎了村主任的预期，在原本还是搬运建筑用料的时间段内，就已经盖起了第一栋半地下结构的房子。这地下部分是仲宇的主意，对空袭的威胁不可不防。仲宇在村主任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，那个青年对此看在眼里。曾有几次， 村主任想将仲宇调到管理部门做自己的助手，都被他婉拒了。 管人的活儿我干不来，还是让我在老本行谋得一乐吧。 此话博得了村主任高度的评价，使得他逢人便说。仲宇在村民中的威望似乎更高了，佩服的人多，上门求学技术、求助解决设备问题的也多。而正如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有的那种现象，当一个人誉满天下，必会伴着棒满天下。因他人的嫉妒，因伤害了某些南郭先生的利益，那个青年还是胆小，不敢做什么，仲宇的日子也就如常一样平静。或许他在等待以小火助燃烧到巨树的一股东风，新居住区的房屋设计成地表只留一层，屋顶涂成与周围树丛一样的颜色，主体建筑往地下扩展，规模虽然不大，却显然比旧区的规划要好不少，让人们不断追问谁将分到那里的房子。 最麻烦的就是分配，谁都觉得自己贡献大，从心底谁都不让谁，怎么分呢？吃力不讨好的活谁干呢？最后还是要轮到我这个老头子身上。 村主任跟仲宇闲谈的时候抱怨着。31栋新屋散在树丛中，似彼此不一，却又相距不远，与旧村既有地上明路，也有地下暗道连接。算上地下，这批房子共计74套，每套50到70平方米，可住300口人。村主任左思右虑，一晚上列出了第一张名单，上面大都是所住地理位置较不安全，房屋破损严重，对村里贡献较大，老幼病残者居多的家庭。这张纸一贴出，小村的舆论暗潮迅速涌动起来。 凭什么没有我？明明我比那个谁做的多得多。他一定是送礼了。 哼，村主任不是那种人。 哼，谁知道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说说啊，一堆老不死病不死的，把房子给他们干什么？这么好的房子，更应该让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住。 大胆谈论者直言不满时，旁边便往往少有应允者，估计是怕丢人，被人说太自私吧。然而他们的心底大概确实也是这么不满的。那些进入第一张名单的家庭，有些心里沾沾自喜，仿佛好东西马上就要到手似的，有些变得畏畏缩缩，整日担忧他人的眼光，连跟人打招呼的方式都变得低声下气。听人谈论自己时非常警觉，大概是在想方设法从话中听出话来，虽然有时候别人并没有这个意思。这一切仲宇等人看在夜里，当晚萨米尔就将两个孩子叫到了一起。你们要记住，永远不要做那样的人，活着就要活得顶天立地，不要心下阴暗，互相猜忌，彼此不真诚。为了那点小利益而你争我抢，表面祝贺，背后啧啧，丑陋的人早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抢和贪会让人坠入魔道，毁了整个团体。村主任助理开始四下搜集大家的反馈信息，他们采用的方式有点特别，除了上门询问外，还搞了偷听， 结果不太理想啊，分歧这么大，这些人明着说一套，背后想一套，隔墙有耳确实起了效果，可苦了你们呐。 村主任翻阅着汇总的文字材料对助理说， 这更像是人性的调查呀，看着让人心痛，这些年他们脑子里还是这些观念。 要不干脆您定吧，别管他们的那些烂念头，以您的威望他们也说不出什么。 血气方刚的助理说， 胡闹，事情要是这么简单，岂不是谁都能干我这活了？头脑简单，你又吃大亏的。 思索一夜无果，村主任在第二天一早就敲开了仲宇的门， 想找他聊一聊，看看他以后没有意见。 找我？哼，我一不在管理层，二是外来户，找我商量，那可能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的。 仲宇摇头说： 你们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 我们这里地方小，闭塞落后，哪里还能找出你们这样的人？就算给我个面子吧，拜托了。 仲宇看着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老人来向自己求教，叹了口气，也就应允了。他对名单上的那些家庭不够了解，就查看助手带来的反馈材料，边看嘴角边渐渐翘起。 怎么，有办法了？ 村主任很高兴。 不，没有，这些人真可笑。 这 村主任的激动一下子落空了。 哼，世界都这副德行了，还想着自家多分半桶米的屁事。哎呀，我小时候村民就是如此，我的父辈祖辈那些人跟我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情况也是如此。这些人观念的进步速度还不如修理铺的工具，没生命的玩意儿进步很快，有生命的人却在原地踏步， 那有什么办法？ 老先生， 哎， 我奉劝你的话可能不大好听。 哎，你请说，不要顾虑，我洗耳恭听。 仲宇放下材料，眉头微锁，笑容霎时烟消云散。 就这个情况，以你现在的治理方法，你不在之日就是村子走向末日之时啊。 啊， 这个好比猴群，这个比喻似乎不太恰当啊，请见谅。猴王走失或死亡之后，必会乱成一锅粥，倒是身体强壮的德高望重的猴王在世的时候还有序得多。 我明白，你继续说。 人跟猴子比，自然并非全无进步，我想却也有相似之处。只要这些人跳不出小我利益，也看不到世界危机现状和村子未来的长远发展，命运就不会脱离猴群般的可笑结局。 哎，你说的话没错呀，可是有点太遥远，所以对不住了，我说话直接了，对现在的他们没用，这么多代人都改不了，我又不是神人，自然不敢想让他们脱胎换骨，还是先把名单弄出来吧，这样实在点。 既然如此，你不如这样。 仲宇的嘴角再次露出一丝皎洁的笑容，他提笔在名单上删改了一下，将对这种分配最有意见的人写了上去，换掉那些他们反感的家庭，递给村主任，让他尽快张贴。 这太简单了吧？ 村主任疑惑。 简单，或许比复杂有效。这个只是草稿，同样是供大家提意见。老先生，听我的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，结果一定会很有意思。 阳光越过街对面的屋顶，透窗而入，将村民唤醒。工作的人渐渐多起来，仲宇顾虑村主任的器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，就明劝他离去。村主任很通情达理，表达了感谢，推开门消失在阳台走廊的楼梯处。然而修理铺中的那个年轻人还是察觉到了这一切，将村主任赞许的神色咬牙切齿地看在眼里。第二批名单产生的舆论波动比第一波竟然大得多，自然那些曾经有异议者不说话了，甚至对外摆出一副受宠若惊，希望村主任再三思量的嘴脸，而暗地里却想方设法要将名额保存下来，例如给那些对这个名单有异议的村民们送点小恩小惠，名目大多是我被选上了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器重，怎么也对得起大家伙儿，请笑纳。被划掉的家庭自然不肯善罢甘休，四处散步，他们一定用了伎俩才上了第二榜。 村民因这事儿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，支持者和反对者。支持的无非是上榜者和与上榜者沾亲带故的家庭，为的是自家从中捞取点利益；反对的则是原因各异，有的出于嫉妒，有的出于愤恨自家落榜，有的出于想通过反对在乱中得到好处，还有的纯粹是起哄。第二份调查材料送来的时候，村主任看完脸色铁青，晚上跑到了仲宇住处找他商量。 气死我了，这帮混蛋。 村主任把材料摔在了桌子上。 意料之中，不必愤怒，这倒是把村里人潜藏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。 仲宇依旧是那般不紧不慢的模样，摇着轮椅缓缓地捏起那叠纸，一张张地查看，越看他脸上的笑容越是强烈。 哎呀，你还笑，我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。 光看这些报告，出第三批名单的困难显然要增加许多，他们暗地里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，似乎到了什么招都敢使的程度，人的格调和尊严在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面前屁都不值吧。 你说怎么办？ 村主任似乎隐隐地对仲宇的这种做法有点不满。 老人家， 仲宇放下材料，食指扣在一起支撑下巴，看着窗外的夜色。 我觉得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，不仅是房子问题，连村民自身素质低劣导致的许多麻烦都能迅速得到解决了，那你这个地方彻底脱胎换骨。 啊？ 村主任真的摸不着头脑了。 不要害怕斗争， 他指着那叠纸， 即使你勉强把房子分了，一团和气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今天的问题解决了，明天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找上门来。 哎呀，你又说这些。 在我看来，下一步你得狠一点。 你说吧。 搭建舞台，让那些心底极端恶劣的人跳出来，让他们尽情表演，你还要帮着他们，让他们充分吐出心底的伪善、自私和贪婪。 你的意思是， 通过现有的两份材料，你应该能判得出第二张名单中这样的家庭是哪些，利用早晨的例行大会将这些人叫上去表扬一番，让他们发言。看吧，那时他们的表情动作还有说的话一定好笑得很，底下的人互相一传，那些知道他们底细和嫉妒他们的人必定会将真相散布出去，用不了多久，这帮被你请上台的家伙就会在村民中臭不可闻，那时房子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分配到他们的手里了。都知道这种人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顾人格操守和他人的幸福，唯一能制住他们的就是众口的评价。此事一决，接下来你要做两件事情，其一是找机会把这些最恶劣的人管制起来。别担心，风已经放出去，你抓他们也好，处罚他们也好，别人不会反感，也不敢有什么意见。其二，继续在分配新房的事情上煽风点火，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上钩，设计陷阱，让那份贪婪给他们自身带来苦果。 你这也太狠毒了吧。 狠毒吗？我看不这样教训教训这些混蛋，对好人和村子贻害无穷。老先生，你想没想过你死之后村子会怎么样，你辛苦大半辈子经营的一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远的不说，单就这修理车间用不了多久就会给他们瓜分一空了。 村主任不再插话，终于看得出这句话似乎说到了他的心坎上，然而风烛残年的老人又能做些什么呢？ 或许你也清楚，现在的你只是自欺欺人的让自己不要直面这个问题。按照那套约定俗成的管理方法， 干完这一生就算了结任务。 对， 接下来呢，你看那些自小就被大人拖着去干活，终将继承他们父辈一切习惯思维的小孩，不错，他们会继承那些记忆，然而也会继承那些恶习和卑劣之心，最后重蹈覆辙的继承他们父辈的命运。你去世之后，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驾驭，这些长大的孩子就会毁了村落，但这里四分五裂，各自为政，然后走向民不聊生的局面。众宇似乎略有疲惫，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打起精神继续谈话。如果他们不明白自己会毁灭自己，那你就得让他们明白，这比你知道他们干这活干那活重要的多。 哎，你说怎么办吧，我会认真思考你的意见。 好，接着我方才的建议，当第一波人被处理之后，第二波人必会不如前者那般恶劣，你的处理方式要随之改变，不要同样抓捕或惩罚，而是开一场开诚布公的大会，与这些人辩论。 什么？辩论什么呀？ 他们那种自私自利，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做法，脑子里从无集体的观念，只想着在这里获得利益的做法，明一套好好先生，暗一套卑鄙小人的伎俩，这些辩题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这样一前一后，一重一轻，一武一文相结合，整个村落的风气就会有不小的改观，那个时候你再分房子，压力和阻力就会小上许多。将上榜者的上榜理由公布出来，谁不服就让他来说。放心，像这次明不说话暗搞阴谋的人自然就没了。 谁来辩论呢？ 村主任的脸色显得苍老许多，仲宇本想继续说下去，却欲言又止。提议或许不错，然而对实施者的魄力和胆识要求也显而易见，工作量也极大，甚至会对自身安全有或大或小的威胁。他似乎意识到这是摧残一个辛苦了一生的老人剩下的那点生命。老人坐在椅子上，盯着桌面两沓材料发呆，萨米尔等人刚来时的那份自信魄力似乎烟消云散，心底的怯懦悄悄地浮上脸庞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 世界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，给我你心爱的项链。